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22章，狭路相逢。磅礴的银河在这无月之夜里横跨天际，璀璨的星辰晶莹闪耀，仿佛一片在广袤的深蓝天鹅绒上洒下的点点碎钻。在这美丽的星光之下，这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悠久古城正静静地在群山环抱里沉睡着，有如一位清丽的古典美人沉卧在山水烟波之中。 未央古城原来是个这么美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江瑶跟着饕餮走在古城石板路上，对周围的美景赞叹不已，而一旁的饕餮却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在扫了纸条上的地址后，他便带着江瑶走入一条无人的小巷，朝着古城边缘徒步而去。隐约的人声渐渐远去，而江瑶两人也在兜兜转转后走入了一处独立于城区的隐蔽小路，最终站定在了一座古朴而宏伟的宅院门前。 就是这里了。 饕餮抬头看了眼门牌，将手上的纸条塞进了口袋，随即走上前叩响了宅院大门。厚重的木门在铜环的轻叩下发出沉闷的响声，在这寂寥无人的夜晚显得格外明显。三下叩罢，饕餮便稍稍后退了一步，与江瑶一起等在了门口。 谁呀？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后悠悠传出，只见黑沉的大门上忽然开了一个小窗格，一双浑浊而凸起的眼睛从窗格后阴沉沉地冒了出来。 你找谁？ 那双眼睛盯着江瑶和饕餮看了几眼，言语中充满了警惕。 你好，我姓江，这位是我的搭档。 江瑶微笑着走上前，尽可能的让自己表现得和善，顺便伪装了饕餮的身份。 我们是通过宝岩阁主事毕方先生的介绍来到这里，为解决你们所委托的事件，这是我们的介绍信，请过目。 江瑶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份纸质文件，展示在了窗格后的那双眼睛前方。 委托？ 那双眼睛微微眯起，扫了眼介绍信，随后又上下打量着江瑶。半响之后，那双眼睛再次引入了黑暗之中，而与此同时，木门后也开始传来了开门锁的声响。吱嘎一声，沉重的木门终于缓缓开启，而那双浑浊眼睛的主人也终于在江瑶两人面前显山露水。只见眼前的这名瘦老头似乎是个门卫，看上去已逾七十，灰白的长发稀稀拉拉，就这么随意一扎耷拉的脑后，一袭灰扑扑的旧长衫皱巴巴的裹在佝偻瘦小的身躯上，右手还捏着一只老烟杆，从烟杆那被磨得光溜溜的外漆来看，估计也是年代已久。而老头那凸起的浑浊眼球则从江瑶两人一进门开始便不住地打量着他们，趁着老头那沟壑遍布的苍白脸颊，看上去显得尤为瘆人。 进来吧， 他们在前面课堂里等着。 老头说着，侧身将两人迎了进来。在往前方某个方向指了指后，便自顾自地转身离开了。饕餮看了眼老头的背影，没有说什么。而江瑶在谢过老头之后，便顺着老头的指示向前望去，这才看清了这座宏伟宅院的全貌。 与古城里那些苗民的吊脚楼不同， 这是一座类似江南四合院的古老宅院。只见整座宅院呈长方形，由前院、天井、中堂以及后院四部分组成庞大的院落。院落四周砌着数米高的烽火院墙，院墙下则砌着一米多高的红砂条岩石，将整个院落围拢其中，颇有与世隔绝之感。 而宅院内则排布着上下两层回廊，木质结构， 装修极为讲究。但最为明显的还是正对着大门的那间木门虚掩的主屋，隐约的人声从屋内传出，似乎这便是老头所指的课堂。 这宅子总感觉有点压抑啊。 江瑶望着这座略显阴森的古宅，心中萌生出某种说不出的不适感，转头一看身旁的饕餮，却见对方扫视了一圈周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江瑶注意到饕餮的表情，小声问道。 这里…… 饕餮的话还没说完，却听那课堂虚掩的木门突然吱嘎一声被推了开来，随着一阵高跟鞋的脆响，一道眼熟的身影从课堂中款款走出，朝着江瑶和饕餮夺了过来。 哼，我当是哪里的高人啊？原来是个连碰瓷都辨认不出的浪饕餮。 冷淡的语气中夹杂着不屑，清丽的脸上隐约透着不耐烦。人还没走近，凌厉的冰山气场便已扑面而来。 你不就是昨天那位？ 江瑶目瞪口呆地望着出现在眼前的这名短发女子，相隔不到24小时，她就已经第二次被此人鄙视了。此刻出现在这里的不是别人，正是昨天那名把江瑶从碰瓷者手中解围的神秘年轻女子。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宝岩阁的引荐的，但我认为凭你这样的观察力不足胜任此项委托。 女子毫不客气地说着，对着身后那名绅士老者轻轻扬了扬手。 云树送客。 说完，那女子便干脆转过身，迈开长腿准备回屋。而见到那女子如此莫名其妙地对自己下了逐客令，即便是江瑶这样的好脾气也是有点生气了。 请等一下，我来这里是找一陈姓的药材商，在没有见到委托人本人之前，我没有离开的道理。 委托人啊。 女子微微别过头，嗤笑了一声。 哼，你还没明白吗？这尸变案的委托人就是我。 你？ 江瑶一愣，不敢相信。可是毕方先生告诉我，委托人是一位男性。 陈广陵，这就是你听到委托人的姓名吧？ 女子打断了江瑶的话，径直说道。 你怎么知道？ 那是我爸。 女子抱着手肘，不耐烦地看着江瑶。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如今陈家药行的代理主事，陈思淼。 女子说着，一步步走进江瑶，周身散发着无形压力，令江瑶有些不舒服。 我爸如今在外省疗养，这份交易委托由我代理，而我有权对交易的对象做出判断。现在在我的评判里，你不够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将要被毒舌的对方一下子怼得说不出话，但又不甘心千里迢迢而来就这么铩羽而归。 正在纠结之间，却听陈思淼身后的那名绅士老者忽然开了口： 大小姐，既然这两位是宝岩阁那边介绍过来的，想必也不是普通人士，不如就让他们试试吧，如何呀？ 老者微笑着，视线划过江瑶，看向了他旁边的饕餮，而饕餮则一脸平静地抬起眼，淡定地迎向了老者的目光，没有说话。 是啊，仅仅因为昨天的一场风波，就全盘否定我们的能力，这也实在有失偏颇。 江瑶一听有人替自己说话，赶紧顺着杆往上爬了。 而且，对于这场交易来说，只有我付出代价，也就是解决了你们的案子之后，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之前，让我们尝试一下，对你们并没有损失才对。 擅自接下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交易，不仅是浪费双方的时间，也会让自己陷入不可预见的危机。 陈思淼摇了摇头，语气里并没有半分动摇。 你昨天连我放出的弑神虚像都没发现，可见你连异能者都不是，这样的你又何来的自信接我的案子？ 弑神虚像？ 江瑶愣住了，他忽然想起了昨天大街上那名醉汉忽然僵住的样子，以及那时候饕餮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终于恍然明白当时自己所感受到的压迫感是什么。暂时断了气脉的他已无法辨别妖气，更不用说看见那些本就以妖气铸成的弑神虚像了，而这恰恰是他目前最大的软肋。 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参加可能有妖魔作祟的案件，这纯粹就是自寻死路。辨别妖气可是调查这起案件的最低门槛，但很遗憾，你连最低的门槛都没达到。 陈思淼揉着眉心，面露倦色的他已不打算再费口舌。 你回去吧，我会联系宝岩阁寻找其他合适的交易方。 江瑶哑口无言，暴露自己没有法力这件事儿，让他半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而自己也没有其他说服对方的理由，顿时也只能僵在原地。 但就在此时，却听一旁沉默已久的饕餮突然笑了一声，慢慢走上前，淡然地开了口： 辨别妖气吗？哼，这座宅院里妖气倒是没什么，但死气却是特别的重。 饕餮笑着注视着陈思淼双眸中那一闪而过的惊异之色，平静地说道： 一般死气重的地方无非有两种，一是堆积着众多尸体死物的场所，比如墓地、祭祀场，而另一种则是发生过命案，尤其是那种才发生不久，亡者怨气还尚未散去的凶案之地。 饕餮的视线扫过陈思淼那张越来越难看的脸，有意无意地看了眼后方的绅士老者，继续说道： 你们以所谓的尸变案为由，希望有人能帮忙调查，但这案子真的只是如委托描述所说，是简单吓唬人的诈尸而已吗？还是说背地里 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陈思妙沉默着，凌厉的目光直视着饕餮的脸。半晌之后，他终于再次开了口， 只是此次的话语却似乎又冷漠了几分， 语气也更加不客气。 在你们获得接受委托的资格之前， 我不会对你们透露更多信息。云舒，送客。 再次下达逐客令后，陈思淼便扭头走向身后的课堂。 但就在这时，却听一阵惊恐的呼喊从后院传来，紧接着便见一个年轻的伙计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冲着陈思淼焦急地大喊： 大小姐，不好了，那尸体又出现了。